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这里有全球瞩目的皇家风范。 Presiding officer, First Minister, members of the Scottish Parliament, the Duke of Edinburgh and I will extend to you all our warmest good wishes. 这里有足球场上的酣畅淋漓， 这里有华丽庄园的优雅沉淀。 How peculiar are men that never get tender, never. 休闲酒吧的热闹非凡。 Well, for me, the UK is somewhat my favorite country. That would be balance, sports, and our number one thing is money. We love to man about everything, especially the weather, because it does rain a lot. Men are gay, feel the pride.祖国日不落， 祖国日不落， 音乐非凡，英文风采。 Thank you。 本期嘉宾。 Freeman 好奇心强，涉猎广泛，尤其热爱阅读与旅游，体验过中国、北美以及欧洲不同的教育模式，曾经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加拿大农业部、全球四大粮商佳吉有过短暂的工作经历，现在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府系。 Miss Cool，热爱辩论和思考的90后，善于发掘世界有意思的一面，并且参与其中，一心想要做一个世界主义者。英国诺丁汉传播学院本科，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媒体专业硕士在读。林子玲在媒体行业奋斗12年，从专营广播电台主持人、记者，凤凰卫视欧洲台新闻主播，到英国互动传媒的制片人，英国 Big One FM TV 的内容总监，林子玲涉足了广播、电视新闻、纪录片、真人秀的领域，他致力于成为中英与中欧之间的媒体桥梁。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英国顶尖的大学之一， 在这所大学读书的学生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地。报考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难吗？有什么报考过程呢？这所学校注重学生的什么才能呢？本期的嘉宾 Raymond 曾经在加拿大学习本科，那么北美和英国的教育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辅国日不落，我是你的老朋友 Lindsay 徐佳，那又和大家相遇在我们节目当中了。其实我觉得这个节目也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接触英国不同高校的各种学霸。那今天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两个学霸，那么他们来自哪个学校，然后他们又有什么样的背景呢？请两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叫 R， 我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政府系，然后我本科是在那个加拿大读的，然后现在在 LC 主要的那个研究方向是就是政治经济学和然后的左比较研究吧。 大家好，我是 S， 然后本科是在宁波诺丁汉读了前两年，后来转学到英国诺丁汉读完后两年，现在在 LC 读的是全球媒体专业。 今天两位朋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都是来自于 LSE， 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对吧？哎，那当时想问一下两位是为什么要考这所学校呢？其实我很早就知道这所学校了，大概是在本科，然后后来认识一位朋友是英国的，他特别自豪，他说你知道吗，我是 LSE 毕业的。所以呢，从那之后我就埋下一个小小的种子，说 OK，LC 很厉害，所以到英国之后一定要来看一下。所以我想问一下两位哈，当时是为什么要报考这所学校呢？ 我选择这个学校的原因是因为第一点就是我想来英国，来欧洲去感受一下不同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看过一本叫那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哈耶克写的书叫《通往奴役之路》，然后我当时就是对这个人非常崇拜，然后我知道他是 LSE 毕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金融大佬索罗斯也是 LSE 毕业，然后哲学领域的波普也是他，所以我觉得这个学校应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吧，来了，所以我就选择来。 好像听说 R 应该是其实在不同的国家都读过书嘛，比如说在中国学习过，在加拿大，然后据说是因为想看一下欧洲有多乱，所以就过来了嘛。 对，因为我在北美其实感受到了北美这个整体的文化差异性的东西嘛，因为你一个人你真的要对一个地方的文化或者是对一个地方的这个教育体制有了解的话，你肯定是需要去跟当地人去接触嘛。然后因为最近这些年关于英国脱欧，包括像欧洲这个整体这个所谓的衰退，那么我当初在加拿大的时候就想的就是说，因为面临很多选择，是继续工作还是去美国读书或者是在加拿大读书，然后当初想英国可能现在脱欧之后这个汇率英镑会是低一点，可以考虑去伦敦看一下，然后去体验一下伦敦这个城市，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学校的一些地方。 你是特别期待来亲身经历一下这边的特别事件吗？ 对，其实因为我现在是一个类似于一个政治学政治学和学经济学嘛，你做一个社会学家，你需要去观察这个世界，所以你如果能够亲身去观察这个世界的变化，然后去亲身去跟这些世界的参与者去有一个很好的交流，成为这个事件的参与者，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那你应该做媒体呀，直接到事发现场了。 这可能跟个人选择有关吧。 那我们来问一下学媒体的 S， 就当时是怎么一个机会要报考 LC 呢？因为我其实认识 S 的时候比较早，那时候还在诺丁汉读书嘛，突然有一天就很久没联系我，突然有一天告诉我，姐我在 LC 读书了，我说厉害，你又回英国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就是本科一直都学媒体，然后其实我是对媒体理论特别感兴趣的人，对实践相对兴趣少一点。然后 LSC 是以理论见长的，就是 LSC 理论媒体理论特别好，而且 LSC 媒体学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全球第三，就是很厉害的一个地方，所以就说想来看一看。而且伦敦嘛算是英国的一个文化和媒体的一个中心，然后我自己也比较感兴趣，就说那就来 LC 读个书，然后争取点把伦敦再看一看这样。 嗯，其实我当年考研究生的时候，我也看过 LSE， 看了一眼，然后我就觉得，嗯，理论性太重，不是我的 style， 所以呢，就选择了更加有实践经验的这个威斯敏斯特大学哈。那我想问一下，两位报考了到这里来读书以后，嗯，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和你们想象中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嗯，对于我来说的话，是有很大不一样。我开始的话，一开始前几周我是有点不适应， 嗯， 因为英国的那个教育方式跟北美和中国可能是真的很不一样。他对学生要求很强的自主性，然后他需要你对一个问题，像 LSE， 他需要你对一个问题了解非常深，然后这个东西就是需要你花时间，然后需要你慢慢去消化一个东西。 对，说到这个话，我蛮好奇北美又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学习情况？ 嗯。北美比如说我所在的加拿大的学校的话，它因为本科教育的话它更强调通识教育，它需要你广泛的知道一些东西，然后需要你对一个东西，你像北美的话它就是可能会像有不停的 due， 就是比如说作业啊，然后期中考试啊，然后 quiz 这种东西就很频繁，类似于国内高中那种情况。然后在 LSE 的区别在于 LSE 它可能平常就只有讨论课，然后只有上课，然后你也不知道要干嘛，然后最后告诉你我们有一个 100% final， 或者要你写一篇多少几千字 essay。 对，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其实可能包括你刚才说你在加拿大的时候那种学习，其实和中国有点像，有非常明确的时间点还有考试，所以你会为了考试去好好的复习。但是在英国它需要是你自己去看书，然后去提炼思想，然后老师可能就给你列一堆书单，一堆可能20本，你觉得反正我也看不完，然后再写下论文吧。然后这个时候确实我能理解你说的，就需要自己更好的规划。那我想问一下 SB 呢，你们媒体专业的学习和 R 的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有什么相似或者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相似点会大于不同点吧，就是我们也是以读书阅读和写作为主的，主要是写论文，还有平时会有很多 reading， 然后我们不太会有考试，但也都是基本上是100%的论文这样子，也不太平时也没有 quiz 啊之类的，都是这样子的。那我觉得可能英国这种体制更多培养的人是那种做 research 的能力，你自己去分析的能力，去理解的能力，包括其实因为我自己是英国的本科嘛，我觉得还不算说不适应在 LSE， 就是我知道说它其实就是让你在一周的读中不断地提高你的理解能力，提高你对一个问题的深入的认识，然后到最后需要你产出一篇高质量的论文，所以我大概是适应的。但是 LSE 让我没有想到的就是它的它学术之外的活动太多了，以至于你会很容易分心，就是容易被其他的东西就没有时间留给学习，然后等到或者说考试临近的时候就会非常的 糟糕。哎，我们一会儿再来说 LSE 的课外生活哈。那我其实还蛮想知道 LSE 你们俩是怎么样来考试进来的，比如说你们会需要经历面试呢，还是比如说提交申请报告就可以？像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在牛津的时候，比如说本科是一定要面试的，然后 MBA 和研究生应该不用。那我想问一下 LSE 呢？ LSE 是不需要面试的，但是它非常要求一个东西，就是叫做 personal statement， 就是相当于 个人陈述。 对对，相当于你需要告诉这个招生官你为什么要到 LSE 来，你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你的这个发展路径，你自己的规划的这个发展路径是什么，就是需要你想看到一个立体的你，比如说通过你的平常的成绩单，通过你的推荐人，通过你自己对自己的认识，那个你的个人陈述，通过这个多方面的角度来立体的呈现你这个人这个什么样的状态。 那我想问一下两位哈，因为刚才在和你们私底下聊天的时候都说，只要能进 LSE 的人一定是学术背景很厉害的，因为这个英语要求都比一般院校高，好像是7.5对吗？ 好像是， 我看专业吧，好像 因为我们专业好像，因为我是一个全球媒体，就是它是两个学校办的，它的雅思是8好像。 哦，你们要求8？ 对对对。 那你们的雅思8？厉害。 因为我是国内本科，所以我不需要雅思要求。 OK。 所以我也不清楚到底这个什么情况。 嗯，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当时而你在写个人陈述的时候，你是怎么写的，然后被老师选中呢？ 嗯，我写个人陈述的时候就没有按套路来。 嗯， 就是我大概就写了一下，我说我之前学过什么，我做过了什么事， 但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我说我现在为什么来 SE， 为什么不在美读书，原因是因为我更想去了解这个州与州之间的差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然后说因为我更想了解这种政治体制上的差异，就是我做了一些研究，他可能想要什么样的学生，然后我就照着他的想要的东西，然后根据自己的想法，然后写了一篇给他的文章。 那我想问一下 S 呢， 我觉得我其实和儿做的事情差不多，就是因为LSE 媒体所以有很多个分支嘛，我做的是全球媒体，那我其实在个人陈述里面很强调说我为什么看重全球这两个字，我为什么一定要读这个项目而不是其他的媒体项目。然后另外我觉得我做的事情还是说就像把之前走过的点连成一条线一样，就你之前比如说我读过什么书，参加过什么活动，见过什么人，有过什么实习，那他们是如何引导我下一步的工作的，他们是如何引导我下一步的职业或者规划的。我觉得 LSE 比较看重说你来之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来 LSE 想要什么， LSE 比较看重这一点。我觉得要不我觉得可能如果你只是很优秀，你不能够把你的人生经历的点连成线的话， LSE 可能会觉得我把你放进来可能你并不知道你要干嘛。 对，其实像我当时想来英国的时候，一个特别真实的想法就是我想来欧洲旅游。 应该很多人都会这么想吧。 其实我就是这样的。结果来了之后发现其实你没有时间旅游。 对，来了之后发现你压根没有时间旅游。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大本钟的钟声记载着时间的流逝， 泰晤士的鸣笛告知着岁月的流淌， 贝克街滋润着福尔摩斯与华生的友谊。 广袤土地承载着梅林与亚瑟王的情谊。 复国日不落，只有在英伦。 本期嘉宾 Freeman 好奇心强，涉猎广泛，尤其热爱阅读与旅游，体验过中国北美以及欧洲不同的教育模式，曾经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加拿大农业部、全球四大粮商加吉有过短暂的工作经历，现在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府系。 Miss Cool热爱辩论和思考的90后，善于发掘世界有意思的一面并且参与其中，一心想要做一个世界主义者。英国洛丁汉传播学院本科，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媒体专业硕士在读。林子刘在媒体行业奋斗12年，从中央广播电台主持人、记者，凤凰卫视欧洲台新闻主播，到英国互动传媒的制片人，英国 Big One FM TV 的内容总监，林子刘涉足了广播、电视新闻、纪录片、真人秀的领域，他致力于成为中英与中欧之间的媒体桥梁。Raymond 和 Miss Cool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已经学了一个学期的课程了，那么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有什么收获呢？ LSE 是非常国际化与多元化背景的大学， Raymond 和 Miss Cool 在全球化的环境当中是否还适应呢？ LSE 还有一个称呼被称作是投行与咨询行业的技校，那么在 LSE 学习金融的学生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那 就是已经学习了一个学期了， 嗯， 这个学期对于你们来说有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对于我来说的话，我知道怎么在 LSE 生存下去，怎么在 LSE 就是去应对你去 handle 各种事情，然后其实的话也更加了解，就在通过学习不断的学习去上课看 reading， 你会发现哦，原来我来 LSE 的是有这个原因的，是就是你哦找到了这个原因，因为一开始可能自己并不是那么清楚为什么这个学校会选择我，为什么我会选这个学校，但你通过自己学习半个月的学习，其实我也知道自己大概。 那像你们两位，就是你们同学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全球不同的国家，对不对？ 嗯，对， 可以说是一个国际化的氛围。那么在和他们交流过程当中，你们又会有些什么样的收获呢？比如说从媒体这块，尤其 S 你这块是特别强调这个全球性嘛， 嗯， 所以你们同学，你们班多少人？同学都来自哪些国家呢？ 我们是全球媒体的话，有三个分支，像我是英国和美国的双学位，还有英国和非洲，就是开普敦的双学位，还有英国和中国的双学位，就是你看你选哪个分支。我们分支就是英美的双学位，一共有40多个人， 还挺多的， 嗯，并不少，然后很注重多元化。大家有些人虽然国籍一样，但他们可能本身出生的国家不一样，还有很多人就是多元文化背景非常的强调。我们老师当时也说，当时选人的时候非常看重这个人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 嗯，那像儿子你呢？ 我们系的情况跟他们系很像，然后我们系的话也就是40-50个人吧，然后但是他这个多样化，就是老师会跟我们说他刻意的要保持一个课堂的多样化，因为我们是研究政府的嘛，然后政府的话你肯定是需要对全球各种可能性的东西去研究的话，需要大家去分享自己的一些经历经验、 嗯、 然后也像他说的，就是可能来自同一个国家，但是整个的这个成长背景就会完全不一样，但是所以说你在课堂上面，在讨论课堂上就会分享出很多不一样的观点。 嗯，那其实说两位的话，你们专业都还是比较就怎么说意识形态方面的哈。 嗯，对， 其实但是我知道你们学校还很有名的，就是很多投行都是从你们学校毕业的，好像据说你们也给自己学校说这是投行系校是吗？ 对， 好看。 对， 投行咨询行业。 对， 但所以你们校友非常有钱呀， 光索罗斯一个人就够有钱了。 对， 那像比如说像在你们学校学金融的学生和你们的话，因为你们其实偏的是比较比如政治学、 嗯、 然后媒体，而且也是偏媒体理论这块 社科 类的学校，你们觉得你们性格或者气场是不一样的地方吗？ 就相对来说，如果我们单从中国人这个占这个系的百分比来说的话，可能就是学 finance 学 econ 的人他的中国人比会多一些，因为他这些课的话他主要是讲一些模型，因为我本科是经济学的，讲一些模型，然后数学东西很多，可能中国人的东西本身就很强，然后中国人印度比较强，然后对他也是一个非常强调入世的专业，所以说相对来说的话，他们这些学生可能就对更关注个人职业的一些发展的路径，就是因为 LSE 的确是一个非常在金融领域一个非常强的招牌，然后他们的话相对来说就是会比学社会学科的学生就是目的性会更强一些。 嗯， 对。 那你有什么样的 我的感觉？就是就是你周围学经济金融啊这种商科相对来说偏商科的学位的同学会更关注找工作一点，就因为英国的找工作非常早嘛，我们知道大概8-9月份就会开，然后可能11-12月份就已经关掉了，所以说我周围同学就每天在找工作找工作找工作，然后社科就是每天读书读书读书，写论文写论文写论文，就大家的生活节奏啊和主要内容还是有蛮大差别的。 对啊，其实我会觉得哎，其实那像你们学校这两种不同风格的学生在一起的时候也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比如说媒体，我的研究生大学其实是比较偏重实践的，那就像刚才你们说你们是社科类的学科，然后还有这个LSE 的经济，包括他们进入投行又是非常实践性入世的一个专业，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在一起的时候还蛮期待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的。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位哈，就是像二你以前是学经济，那为什么没有到 让西来选择继续学习这个机械呢？ 这个原因比较复杂，但是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跟我个人选择有关。因为我在本科学经济的时候更关注那个宏观的方向，宏观方向的东西，然后我之前也在就加拿大央行工作过，然后他会就比较宏观的东西，但是你像经济其实它很难独立于一个独立于政治独立于政府的里面，然后我很想知道这个政府在整个这个市场的一个角色是什么样的角色，所以当初其实也申了 IRC 非常厉害的一个金融方面的专业，就是但是很把我给拒掉了 啊， 然后我就后来重新申请，然后申请了这一个自己感兴趣的方向。 哎，刚才 S 也说到在 LC 学习哈，比如说有这么繁重的学业，课外生活也很丰富，那都有些什么样的课外生活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啊，我自己参与比较多的是辩论，因为我自己本科的时候就是辩论社，然后来 LC 继续辩论， LC 辩论非常非常强，因为我社科是强项嘛，包括我今年我知道在全球大学生辩论赛也是拿了很好的成绩大家，然后还有我认识一些朋友会在体育社团，而且虽然没有自己的校园，但体育社团还是蛮多的，据我所知。然后我觉得 LC 因为它是融在城市中间的一个学校，和它和城市没有很明显的界限，所以你就看到学校里面图书馆对面就有酒吧，然后那个包括学生会的这栋楼里面就有我们说的 club 或者说 bar pub 全都有，就是你会发现它和城市生活融合比较紧密。所以说各种各样的活动都会有。 那像你呢？ 我其实是来探索伦敦这个城市，然后因为伦敦它的就是艺术氛围比较浓厚嘛，然后去看剧、去博物馆，然后就一些相对来说我是一个喜欢金的人，所以说去参加这种 喜欢艺术的人 也不喜欢艺术，因为我没有艺术细胞。然后我需要来伦敦来感受一下。然后我住的地方其实那个宿舍对面就是 Tate Modern。 那很好啊。 对，然后我当初我所有就是学艺术的同学知道我就是说你要好好去一下。对，就基本上是这样，就看你个人选择嘛，这些东西。 那现在是不是 Tate Modern 的各种展你都比较熟？你有机会就去看。 我吃完晚饭去溜达一下。 多好的一个散步的地方呀。 对。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在 LC 我知道有很多名人嘛，比如说世界级的名人，像什么丹麦的女王啊，然后像叙利亚的领袖啊，还有很多国家的什么中东国家的什么这个王子那个王子很多的。那像在你们学校的时候，你们有亲自见过这样的国际型的大咖人物呢？ 我曾经要 LC 这一点就必须要强调一下 ，LC 给你提供了一个很高的平台，因为它会有很多就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人会来 LC 做演讲。 嗯， 我之前就去了一个那个世界银行的 CEO 的一个讲座，然后他谈到了就是贫困问题啊，说你去，因为通过这些活动，你真的是可以开阔这个眼界。 嗯， 然后之前还有那个戈登布朗，前任英国首相，也来我们西。对，因为 LSE 其实是工党的阵营，然后他是偏左派的，然后 LSE 他之前是废边主义嘛，然后废边主义最后演变到这个方向，所以说对 LSE 其实真的是会给你一个很好很多机会去见到很优秀的人，然后这些优秀人会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但是这个你会很享受这个过程。 哎，那像你们学校，因为像我们之前做牛津的采访的时候，牛津有很多世界级的名人也会去做讲座嘛。那像你们学校的这个讲座的信息可以从哪能看见？像我们不是这个 LC 的学生能去那儿听吗？ 嗯，都可以。你直接在 LC 的网站上面，它有一个，对，有一个专门区域讲，就是说我们有什么样的活动，然后甚至你可以在伦敦一些旅游景点，我记得在我们宿舍附近就会有一个小册子。告诉你这一年 LC 有哪些活动，跟哪些人会来，固定的这个日期安排，但它名字会突然加，比如说之前意大利总理来的时候，他这里是加一个， 意大利总理来，然后还到我们学校去做演讲，那我觉得真的还是不错的。 然后，如果大家想了解关于 LC 这种活动的话，其实你可以在 YouTube 上找到 LC 的那个主页，它会有视频，会有语音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听，就。面向全球开放。 哦，这个挺好的。那我想问一下 S， 你有没有参加过什么样让你印象深刻的讲座或者活动？ 我之前去过一个关于我是学媒体的嘛，但是我那个老师讲的是 technology and justice， 就所谓的科技与正义。然后他请到了一个他很有意思，他请到了企业里面把谷歌的人请来了，他又请到了学界的人。然后来讨论这个隐私和所谓的大数据的问题，然后就是现场的激辩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就是思想的交锋，然后会给你不同的视角，然后包括因为那个老师很关注这方面，后来有一个展，应该叫 The Glass Door， 就是应该叫什么，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它是一个展专门关注于这种互联网领域的大数据以及隐私泄露的一个社会问题的。然后我们当时老师还帮我们争取到了一些就是group ticket 的，然后让我们去看。我对那个印象还真的挺深的。 那像你们就是在 LC 读研究生应该是一年的时间吗？那现在我知道二还在上课是吗？但你们应该是放假对吧？ 他也上课， 我也上课。 哦，你们也上课。 不上课， 今天没有课。 对，那就是说还有这半年的时间 呗。 那接下来这半年的时间，你们会在 LC 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打算？ 其实 LC 就我觉得来之前，我可能其实对大家对英国有普遍一个非常的偏见，就在于可能觉得这一年的项目可能有点短。但是其实我来了之后，我发现其实像 LC 它这种项目的话，那课程像社科类课程含量的话，它可能课不是那么多，但是你的任务量很重。然后上学期的时候，可能你还可以相对轻松，但是像到我们这接下来这半年。第一次有考试，第二的话你最近有课有考试，然后最重要的是你要开始写你的最后的大论文，你要开始有一个方向，所以你这一年之下这半年你需要准备的东西就非常多，然后可能就不可能像上学期那样稍微的轻松一点。 像你们政治学的要考试的话都要考些什么呀？ 他其实因为政治学里面是个很大的光谱嘛，然后他有的人是做政治哲学的，当然这个就是另外说了。但是像我们考试一般这样的模式，就是说他有八个题目，然后你选两个写，然后在两小时之内写两篇 essay。 两个小时之内写两篇，一篇多少字？ 拼手速，看谁写得快。一般要求是800字以上，但是其实。教授他也没有刻意的去要求这些东西，说你只要继续把你的一些 argument 的点

就这个两个小时的考试，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在考验你过去这十周或这几周的这个 reading， 你这个读的深度，然后你自己对这东西的理解。其实如果你准备好了，其实你就可以写，但是如果你准备的不是那么恰当的话，可能就写起来会非常的痛苦。 对，那你就说你看什么的书，在什么的章节，你都得记得很清楚吗？ 对，相对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它也是分系分专业，它可能每个老师他要求不一样，他不是会那么强调说你一定要把这个作者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书名什么全部写出来，然后多少多少面，不需要，他只让你知道这是谁说的，他的 last name， 然后这个日期，基本上这样你能够这样写出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嗯， 对， 嗯，那想问一下 S 呢？ 我还没有就是考试的经验，我在 S 没有考过试，写论文就是一直是本科我一直来做的事情。 嗯， 然后 LSE 非常强调广泛阅读，就我所知老师一定要强调你要 read widely， 他会看你 reference 有多少，然后他会看你 reference 有没有那些很经典的文章，很经典的理论，我觉得老师这点方面是很看重 的。对，你刚才说经典的话，他需不需要看到一些他没有看过的一些观点和理论呢？ 需要，像我最近写的一个论文，它是有关 cosmopolitanism 的，就所谓的世界主义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它其实是和媒体有关，我主要就是媒体理论。但其实我也会研究很多政治学的东西，因为它是一个政，它最先开始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后来被引入媒体的。那老师其实他在给你 reading list 的时候，并不会有政治学的东西在里面。但如果你要去深层次的去挖，说这个理论到底是哪里来的，它为什么会演变到今天这样的话，那政治学的东西你也是要涉及的。 嗯，没错，我突然就觉得在英国读书没有一个人是觉得轻松的。突然想起做的另外一期节目牛津的，说考试的时候都觉得同学们脸色惨白，然后就是两个小时之内奋笔疾书，就根本就不能停下来的那种。好像刚才你们说你们考试的时候也是写到手抖是吗？ 嗯，对，基本上就在我们就是讲上那个讨论课的时候，我们老师说你们要好好练一下你们那个写的速度，他说会很累的。然后我们考完试之后大家都长舒一口气，然后因为就有其中有个我有一个白人同学考完之后问我们是不是50%及格呀，他就比较关心这个，因为很心里很虚，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个考的东西到底达到点上去没有，到底能够拿多少分。因为像这种，因为我本科可能本科的方向没有就经历过这种考试，然后其实你考之前还是很虚，考完之后也很虚，然后但是两个小时之内你不会去想这些东西，你就只想尽可能的写更多的东西。 嗯， 但是 而且你们是手写，还不是用机，不用电脑写。 对对对。然后我们老师其实他为了减少我们这些压力嘛，他在最后节课上跟我们讲了，他说你们不需要太在乎这个东西，你们尽量去写。我理解你们，我也是这样过来的。但是这个因为学校这个游戏规则就是这样，说我们不能去改变它，但是我们可以尽量去写，尽量去展示出你对一两个 topic 的那种理解能力。 嗯， 所以说 LSE 像，因为我今天的考试我就发现其实 LSE 的学习是有很强的策略性，就是说它需要你对一堂课的3到4个部分非常深的理解，他不需要你对整堂课所有内容理解，他只要你对3到4个内容有非常深的理解，然后你考试的时候能去写。然后他也平常考试的时候，像我们期的要求就是说，我不需要你把外面的这些观点论文带进来，我只需要你把我给你的这些核心论文的观点你理解清楚了，考试后你能够把这些东西能够转述，或者能够去用这些东西作为一个 evidence 去 support 你的观点就行。 嗯， 对， 挺好。那我想问一下两位，若是在 LC 读完书之后，你们有些什么样的人生规划和计划呢？就包括现在也没有参加到一些实践工作当中，丰富自己的课余生活呢？ 我可能就是我现在会给别人做一些咨询案例，这类型这种。 嗯， 然后因为我之前跟我之前工作的那个 Bank Canada 的同事也有联系，他们之前来你们也看了我，然后我其实有他们的那个 work permit。也有 return offer， 但是考虑到父母的原因，我还是会回国。 哦，回中国吗？ 对对对，回中国。 嗯， 因为感觉在国外流放了这么多年，还是该回去了。对， 回国报效祖国。 对，报效祖国。 嗯嗯，那我想问一下 S， 因为我的项目是两年嘛，所以我第二年还是会去美国的南加大再读一年的。然后我自己的想法是想留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国。然后自己因为美国的娱乐产业比较发达，然后文化娱乐业又是我将来很想从事的一个行业，然后我也比较看好中国这方面的发展，所以想在国外积累一下经验，然后再回国做中国做娱乐行业这方面可能比较偏战略方面的东西吧。 嗯，对，其实这个行业目前呢我们这边是有实践经验，但是这个战略让我想想啊，就是说这个娱乐媒体行业从战略的角度该怎么样来去进行工作和发展呢？嗯，对，那么其实两位都是 SE 读研究生嘛，那我很想请两位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他们想考 SE 的话，你们有些什么样的意见或者建议呢？ 我觉得首先你的这个整体的本科的成绩可以过关，这个是个硬性条件，就是相当于你的所有的 ISE 每年大量的申请者中他们都已经达到这个水平，然后这个是一个标准，然后你要区别出跟别人有不同的地方可能就在你的 personal statement 你的个人经历啊这方面，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需要去对你想要申请这个项目有非常深的了解，然后也让对方知道你自己想干什么。 嗯， 对， 我觉得就 LSE 首先就是如果说你真的不是很享受学习的话，我觉得你来 LSE 会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和学校也没有办法磨合，因为这个学校就是很看重学术的一个学校，那我觉得如果不是很喜欢学习的话， LSE 可能并不是适合就是这样子的人来读书，因为它时间性真的不是特别强。然后另外我觉得比较我自己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说来 LSE 之前想清楚自己真的要什么，就是你要对自我有一个相对成熟的认知，知道说我之前做什么为什么做，我之后做什么为什么这个是我想要的，然后你才能把 LSE 的资源所有的东西然后为你所用，然后真在 LSE 度过一个很好的时光，这是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一个。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我其实蛮建议说去找到你那个你想申请的 program 的 director， 给他发邮件说我想来这个项目，跟他去聊，然后就是怎么说，就是经典的 LSE 所谓的 networking， 但是在申请也是适用的。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好像在跟你们聊天的时候你们也说到一点，就是说LSE 其实在本科的时候好像是会给孩子们灌输了太多一些比较实践实际的一些想法，对不对？这个时候能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其实就是大家吐槽 LSE 的一个地方在于，就是说因为像 LSE 的本科生他你本身在伦敦嘛，然后你没有一个校园的一个文化，然后可能就像学生的话他缺乏一方面就学校的一些支持啊或怎么样，然后他们就很容易有心理抑郁，这个比例其实在 LSE 本科生中概率非常高。然后 LSE 其实他压力大的地方在于一个点，就是你这门课挂了之后你要等一年才能考。 等一年才能考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说我今年假如我这门课挂了，夏天挂掉了，然后你必须一年之后这个夏天跟下一届的人一起考 考 试。然后所以说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本在里面，而且因为你可能刚高中完了之后还是想放松一下，然后你就没有那么强的自律的话，因为平常也作业也不算分什么都不算分，然后最后考试给你算个100分，这可能就是会让学生就是说得焦虑啊抑郁啊这种状况。然后他谈到就是因为 LSE 他的就是整体的学校的求职的氛围非常强，因为他在业界在像金融领域在咨询领域他的这个名声就声誉比较好，然后很多校友在这里面，然后可能一进大学你的第一反应就是 LSE Life 或 LSE 那种 career， 也天天给你发邮件，哦没有什么招聘，没有什么招聘，看来该来。然后你去图书馆，一进图书馆你不是看到了书，你是看到有人在告诉你今天有什么招聘，今天有什么招聘。对 都是招聘是吗？ 对， 我觉得 LSE 压力大的地方在于同龄人给你的压力，就是假如说你朋友有了工作 offer 而你没有的话你就很着急，或者你朋友比如说他拿了 distinction 然后你没有拿你就会觉得很着急，就 LSE 因为同龄人真的很优秀，大家都是筛选进来的，所以我觉得同龄人给同龄人的压力真的非常大，然后也是需要自我调节的一个过程。对， 明白明白。其实我会觉得 其实真的耶，一个学校在什么样的地方一个环境还造就那一方那个学校的学生的特点。比如说曾经在采访牛津的同学的时候，因为牛津你看又离伦敦有那么一个小时的车程，然后有不同的学院几百年的历史，所以他们还有可以去种菜呀、种水果和蔬菜的，就平时就可以干这儿种有机食物的。但是 LC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这样的同学，因为首先都没有这样的地能够让你来种，其次估计也没这样的心情吧。 就因为我其实觉得还好，因为我本科有一个学生是属于农业的，然后我本科也种过地，所以这方面还好。我觉得其实一个学校给一个学生的烙印主要是他就是说整体的氛围和整体这个学校他一直强调的一个观点。你像 ILG 他的校训就是说你需要了解万物发生的缘由，然后你他的所有课程的设置都是这样，然后他会引导你一个好奇心，然后去探索这些东西。然后可能你从这个学校毕业出来之后，你之前读的所有那些reading 你都忘了，但是你这种培养出来的对就是钻牛角尖的这种精神可能就会一直会深入你骨中。然后还有就是说因为他刚才来说了，就是说这种 说得太对， 非常的这种同辈之间的压力，你这种好胜心好强心可能就会一直持续的，然后你这种焦虑可能也会伴着你，但你就看你自己怎么去调整了。如果你能调整好，可能以后你再遇到更大的压力你都觉得没有丢在 LC 都活过来了，没有什么不行都解决了。 其实我觉得 LC 也就是这个东西也好也坏了，就是他给了一个学生他完全承受不了或者说超过他能力范围的很多东西，就以至于说从好处方面来讲，就是说他探测了你自己的潜力的边界，你知道你自己可能会超出你现有能力，然后去怎么说发挥你的潜能。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培养，我觉得会让一个人更快的成熟，在你接触很多你接触不应该是你这个年龄接触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迅速的成熟，这是很好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可能压力真的太大吧，然后我周围有很多朋友都会有睡眠问题。 哎，对，这个是个很普遍的问题，就像我们宿舍里面很多人的问题就是两三点钟三四点钟才睡。然后我像包括我自己其实来 IT 的时候就也有很强的睡眠问题，然后就在强行的想把这东西调整过来，但是你会发现 这是没睡觉都在学习吗？ 就是你可能会在学习，但是你就是睡不着，然后你会很那个很焦虑，但是其实这还是看个人吧。对， 嗯，好的。我突然觉得你们学校可以开设心理课程。 我们学校有，他经常会给学生发邮件说我们有心理咨询，我周围真的有朋友去说帮助还挺大的。 嗯， 就我觉得 LC 这个服务应该是肯定有的，而且我们在图书馆都有帮忙他，这个真的是 对，哎，因为我是到你们学校旁边，时不时会从那边路过嘛，但真的是没有去深入的去了解过你们学校这些特点。但是我今天和你聊之后发现，哎，还真的是，因为我也有其他 LC 的朋友哈，他们上多少是有点这样的情况存在。不过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请到两位朋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和听众朋友分享了英国名校 LC 的一些精彩的故事，还有一些特点哈。也希望以后我们能继续请到两位来我们节目当中继续做客，谢谢， 谢谢， 谢谢。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本期节目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很精彩俱乐部赞助播出，编辑热爱生活点滴的 Lindsay， 制作海盗电台的嘻哈歌手达西。我们的节目总是会给你带来有用的信息，下期节目欢迎继续收听，下期节目欢迎继续和我们畅谈英伦。 老公，我们周末要